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险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定期寿险啊、增额终身寿啊、定额终身寿等等。那在考虑这些寿险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定期寿险呢，其实在做养老规划的时候啊，一般很少去考虑。一般说定期寿险遇到的风险呢，可能我们通过意外险基本上解决了。 定期寿险更适合年富力强， 对的， 家庭主要劳动力去购买， 对对， 但是作为养老保险补充的话，就不太去考虑它了。 对，就一般不去考虑了。 那定额终身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这两种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去参考吗？ 定额终身寿险呢，可以在整个养老规划中啊，它扮演一定角色。它更多的不是考虑自己的养老情况，而是考虑呢自己的财富呢如何的给到下一代。一般在养老生活中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点啊， 传承啊。 对，那都购买定额终身寿险呢，首先第一考虑的呢还是费率啊。我发现之前的几个险种呢 都是 第一考虑的是费率， 越便宜越好， 对，越便宜越好啊，这个杠杆率越高越好。那第二呢是定额终身寿险呢，是一定要考虑的，就是它的责任免除。我们之前定期寿险说也尽量考虑责任免除，但不做强制性要求。但是定额终寿一定要考虑它的责任免除。然后最后呢，就是它的保险责任是身故啊，还是身故伤残都有，这也是要考虑的。 那接下来这个最最适合的增额终身寿险，我们刚刚也简单的介绍了啊，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补充进这个养老保险里的，和年金险一样哈。那购买增额终身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首先考虑费率的问题呢？ 也是费率的问题，但是呢，它可能表现形式不同。 嗯， 我们保障险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费率。但是呢，我们对于说这种财富类的产品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的财富的增值速度。那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呢，优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它的现金价值和 IRR。现金价值我们之前介绍过啊，就是我们在每一年我们会有一个现金价值，无论是你保的贷款还是你的退保，都会这个体现在这个现能够贷款和能够这个退保的金额都体现在这个现金价值上。然后呢，另外一个要考虑呢，就是 IRR， 就是它的内部回报率。这个概念可能介绍起来相对复杂啊，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这项资金投入的复利回报啊，这个数值原则上也是越高越好。最后呢，还是要考虑我们的责任免除。那对于年金险呢，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我这个年金险每年给付的年金能不能覆盖我的需求。假设我退休前工资是10000，然后我的替代率呢大概是40%左右，退休后能领4000。我希望我的替代率呢能够达到80%，4000块钱我就可以通过年金险进行规划，我规划每年领取的年金就要达到48000。那另外一个考虑也是考虑 IR， 考虑它的内部回报率到底高不高。 刚刚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种险种哈，这个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包括几种寿险，但这个其中呢最最适合补充进养老保险的就是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 对， 如果大家想要去考虑到养老这个问题去进行一些商业保险的配置的话呢，就一定要着重考虑这两种险种了哈。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